纪念杂志《朝鲜妇女创办70周年报告会》9月5号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真顺、群众团体出版社记者、编辑和妇女同盟干部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人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祖国解放后，只是为我国妇女创办杂志，并把它定名为《朝鲜妇女》。在他的深切关心和深厚信任下，杂志的第一期于主体35年1946年9月6号问世。报告人指出，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从杂志创刊的初期起，一向深切关心杂志，充分发挥其作为妇女出版物的作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阐明了旨在改进杂志的编辑内容和形式，来使其正确地发挥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机关杂志特点的问题等革命妇女出版物建设中的各项理论实践问题。报告人强调，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如今杂志《朝鲜妇女》迎来了自己发展的一个新的全盛期。